如果我笑了，因为在想你，你总有无数奇怪的问题。如果我哭了，也是因为你，有意无意的远离。昨夜的流星划过你的眼睛，那是我最寂寞的心情。解开谜底，今天也想见到你，谁也无法代替。希望你同样在意，当爱偷偷靠近。解开谜底。